八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部城区青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建国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心情怎么样？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没有被大风刮得很凌乱吗？昨天风真大哈，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没有昨天那么大的风，今天也不会这么好的天，是不是？天空又是瓦蓝瓦蓝的，万里无云呢。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我今天可以出去玩，赏红叶就好了。不过提醒大家，赏红叶不要都扎堆在香山哈，香山已经出现了橙色预警，据说最高的一天达到90000人次，天哪！然后大家是去看人还是去看红叶了？其实赏红叶还是有很多地方呢值得推荐哈，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给大家陆续推荐过了，你们可以呢考虑一下这些地方，比如说以前推荐过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还有神秘自驾，离北京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今天来给你介绍一个神秘调子的彩色之旅，哪里呢？仔细收听啊！还有自动驾驶载人飞行器，汽车的全新科技，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如果你刚刚回来，来长途归来汽车保养，车厢的全面深层清洁，你有注意过吗？好了，现在呢，也欢迎新朋友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然后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各位朋友都来了吗？浮生若只是梦，田大腕、龙哥、牛蜜，还有追赶太阳的人，分布在北京不同的角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当然我知道北京以外的城市也在收听，全中国都在聆听，全球都在聆听吗？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有一种车的设计呢，是有可能改变我们未来出行的大胆尝试，而且来自国内的厂家，这几点足够吸引我们的眼球了，是不是？国内无人机公司展示了一款全电力的低空自动驾驶载人飞行器一航184，飞行时速可达到每小时100公里。184的意思呢，就是一位乘客、8只螺旋桨，还有4轴机臂。4个机臂呢，可以自由的折叠，折叠之后体积约一个停车位大小，可以通过舱内的平板电脑设置目的地，自动飞行，还能控制舱内的自动空调等等系统。但目前阶段呢，如果作为一款交通工具，一航184虽然有着飞行速度的优势，当然15到23分钟的续航时间，2到4小时的充电时间，虽然没有太大的实用性，但无论如何，一航的这款概念汽车的飞行器的推出，让我们看到这个方案在解决中短途交通当中是可行的，对于国内厂家的尝试更是勇气可嘉，掌声鼓励。 好了，汽车音乐会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到第四十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Samantha Jade Up。 第四十九名蔡健雅好想放假。 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 第四十八名石约翰 Wonderful Life。第四十七名卡奇社日光倾城。第四十六名 The Fat Rat Never Be Alone。 汽车音乐排行概 Auto Music Top List。 清理迷人嗓音还有精致的面庞 Samantha 带来这首 Up， MV 当中呢更是大化了这个浓妆哈，就是要以妖艳之姿为古典都涂上色彩呢。上周第五十名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位，来自 Samantha Jet 这首 Up。 好了，继续攀升，也许这首歌曲唱出了你的心声哈。第四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 好想放假 脱了鞋 晒太阳，不想上班。 如果

卡奇社的日光倾城，卡奇社的歌曲呢，歌曲以一种悠然而又充满趣味的方式呈现，曲调浑然天成，微妙的歌词渗透出童话式的天真。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段乐曲哈，是我们上周那位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德国的音乐人的 Fat Rat 肥鼠的这首 Never Be Alone。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Kesha Die Young。 第44名 孙燕姿懒得去管。 第43名 王心凌昨天今天。 第42名 方大同小小虫。 我从小不会说话，总会说些不该说的话。 第41名 Cascade Atmospher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流行歌手 Kesha 前妞的这首歌曲充满活力，也表现了前妞不羁的性格还有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凭借 We Are Young 走红并获得 Grammy 年度歌曲独立乐队 Fun 主唱 Ned 也参与了这首歌曲的制作嘛。又是上周全新推荐好一首返场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 Die Young。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官微没有看到你刷存在哈，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作品吧，一首摇滚曲风的作品，孙燕姿懒得去管。表达孙燕姿少一根筋的生活态度，不管是高兴的、沮丧的、幸福的种种情绪，或多或少在歌曲当中得到抚慰。 孙燕姿呢做到这些呢，也都是她成长的记忆了。她做一个个作品，一个个影像为你留存，懒得去管，爱咋地咋地。 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我睡到自然醒，哦，你来按电铃。哦，该整理的还在原地，冰箱也冷清清，该怎么招待你？默默口袋，只剩空白，心里很酸。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孙燕姿《懒得去管》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对以前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小小伤心，写满了整个篇幅的日记，自言自语，有时寂寞是好伴侣。关上手机，平静的讯号来自月亮星星。思念让人伤脑筋，依赖会让人变 weak。承认总需要勇气，我期望的爱情虽然直接，却需要时间。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

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舞动呢？来自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Maroon 5，魔力红和流行歌手鼎鼎有名的流行歌手 Christina 合作的这一首 Movies Like Jagger， 像贾格尔一样的舞动歌曲呢，登上了全球20多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的榜首位置，最终在美国公告牌的百强单曲榜登顶，并一共停留4周的时间，好厉害呀、啊！厉害了这首歌。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你推荐一个赏红叶的好去处，别扎堆去香山了。And now，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我们来推荐的是具有神秘调子的彩色之旅，哪里呢？神农架。神农架呢，也是赏红叶的绝佳去向了。每当秋深，这里便被红叶蒙上了一层纱，而神秘的传说呢，更是让通俗的红叶也带上了神秘的调调。神农架的红叶多为单峰，每到秋季呢，山峦之间便由绿变黄，由黄变红的热烈起来。这个时候呢，除了白色、金色、绿色呢，也是主色调。自驾的人呢，随便驶入其中，便可轻易地开启一场色彩的享受之旅。哦，好斑斓呢，像童话世界一般，同时又具有很神秘的色彩。最佳观赏时刻就是10月的下旬到11月的中旬，就是现在啊，计划走起了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很应景啊。就来听听哈利陈庆翻唱的《叶子》。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哦，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只是心又飘到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狂欢，狂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甜蜜的作品来自 Penny， 戴佩妮就是你，源自于专辑《爱疯了》当中。夏兰以吉他写歌创作的戴佩妮，2004年生日呢，买了一台钢琴，当做自己的生日礼物。 就是你， 就是你。然后她说，这架钢琴就是自己当时的男朋友哈，并开始投入学琴和练琴当中。一段时日下来呢，不仅疯狂爱上了钢琴，甚至呢以琴写歌，最终推出了这张专辑《爱疯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来听听张杰《三生三世》。 不禁那。

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川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昨天，时尚北京民族文创特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从南京云锦到西江千户苗寨蜡染，从土家西兰卡普到雷山鱼酱，从里耶勤俭文创到重庆红苗竹编等，来自江苏、湖南、贵州、重庆等省市，涵盖汉苗、土家、侗族等众多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北京市民见面。近日，嘉德典雅艺术周迎来了5周年庆典，涵盖东西方古董、经典艺术、设计与装饰艺术、珠宝与钟表等多元文化的艺术品，意在为藏家和观众展示一场国际化视野的艺术盛会。今年的嘉德典雅共吸引了40多家艺廊参展，其中不仅包含中国本土的古董艺术翘楚，也不乏来自欧洲、北美和中国香港等地区的顶尖艺廊，共涵盖东西方古董、经典艺术、设计与装饰艺术等门类，为藏家和观众展示了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此外呢，创意东城亲子艺术营活动在嘉德艺术中心开幕，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置身古董博览会里上课，专业老师引导孩子比较中西方审美的差异，意在培养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Standing in a crowded room and I can't see your face.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 so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到了英国歌手 Jess Glynn 带来这首 Homely Hand， 一如既往的好嗓音，好嗓音还有旋律，果然没有让老听众失望啊！歌曲也成为了 Jess 第三支空降 UK 榜高位的单曲。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帅，在我们的官微的接下来啥存在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更欢迎新朋友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您提个醒哈，长途旅行归来，车子还要做哪些方面的清洁和保养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长途驾驶当中呢，难免会出现一些在车内吃喝东西的情况啊，这是肯定的啊。长途驾车，特别是有小朋友的情况，肯定在车里准备了一大堆的零食啊吃的，以免这个旅途太这个枯燥哈。那时候如果有食物或者饮料洒在车里面，洒在了地垫上，等到春天哈、潮气来的时候，时间长了就会发生霉变。因此长途归来呢，这个建议您对车厢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洁，以免有残留的物质，特别是食物残渣留在车里。我这车里的地垫上除了这个洒的饮料之外，还有什么饼干渣啊、干果啊等等，有很多东西啊，这个所以得好好的清理一下，否则这个春天来了就要发霉了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张雨生的这首励志歌《我的未来不是梦》。歌曲的节奏很明快啊，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年轻人对梦想追求的那种不懈的努力，当然也是他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了，还有对过去的一点点忧伤啊。这首歌正适合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来听的，给你们加油啦。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喜松的河山大好，特别是快结尾的时候那个唱腔，我以为要马上引入到这个戏曲的这种发声了呢。河山大好，心情大好，很有意思哈。啊，这首歌呢就是劝年轻人莫要宅哈，不要待在家里懒懒的啊，出来走走吧。你看天气这么好，河山这么大好，来出来看一看吧。当然这一首很典型的中国风的作品了，来自许嵩哈，融合了无限的新潮和活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龙宽九段的夜里。如果说每一次睡眠都是为了和明天保持距离的话，那么在夜里的离开呢，就是奋不顾身的闯入明天，有没有？作为专辑的开篇曲，道出了离开这一深刻的主题。感受一下龙宽九段的夜里。